我觉得你条件很不错，而且也很漂亮，完全没有独生子女的娇气，又很和气。像你这样优秀的女士，应该不缺人追才对，怎么会靠相亲找对象？ 其实我也一直很好奇这一点，可能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才一直没有人追我吧。 虽然听年纪有些唐突，但是，允许我直接说，你已经32岁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也是32岁了。像我们这样的年纪，已经不小了，应该直接一点。 直接。 对，直接一点，说出你想要了解的，互相试探的话，浪费时间。 如果我说我不想结婚，只想浪费时间谈恋爱呢？ 我以为你会比我着急，像您这个年纪，应该算是大龄剩女了。我没有贬低的意思。 对方口中，大龄剩女的意思是，被男人挑剩下的年龄大的女人，等同于商场里过期打折的衣服，冰箱里隔夜的饭菜，超市里快过保质期买四送三的酸奶。过了30岁之后，遇到爱情的几率呈断崖式下降，时间成了最珍贵的成本。 不要太挑剔了，差不多就行了。你也不看看你自己都多大了。 一句轻飘飘的话，变成一把锋利的剪刀，把人的自尊剪得稀巴烂。周围的人怎么说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真的信。那些不幸的女孩子们，她们过了30岁，仍对爱情和美好事物充满向往和热情。她们不被挑拣，也不挑拣别人，她们期待拥抱爱，也期待被爱拥抱。她们是温暖的发光体，她们是资深的少女。 进，喝这个，你找我。 这些是新招员工的简历，你打电话跟他们确认一下明天入职的事情。 工号还有座位安排，我都写在旁边了。好，下午你把他们的座位整理一下，办公用品也提前准备好。 仓库没有多余的电脑了。 设计部新升级的电脑今天到，你把换下来的给他们吧。 好。竟然还有97年的小朋友啊！ 怎么了？多一点年轻的同事不好吗？ 不好， 连搞办公室恋情的机会都没有了。2年前还能昧着良心骗自己，女大三抱金樽，现在老阿姨完全是下不去手了。 你说你30岁都这样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 我去忙了。 喂，怎么了？ 今天晚上要跟李浩淼去约会。 你怎么知道的？ 我怎么知道？有你们家贺灿阳那个大嘴巴，我想不知道都难。上次我们副校长过生日，他喝醉了，我要不是拦得快，他差点给我卖了。 你高中偷偷跟我弟谈恋爱的时候， 怎么不想到我今天啊？ 谁还没点黑历史啊？要是让我同事知道他是我的初恋，我都不想活了。 行了，你有初恋就不错了，我连初恋都没有呢。 要不我跟小雨去帮你保驾护航，你肯定有50%的几率会遇到一个180斤的发福大叔。 谢谢，不劳你费心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啊。 图书馆，你的快递。 嗯，谢谢。来，你的。 谢了，图书馆。我自己去领就好。 正好一块都拿过来了，要不然省得我一个一个对单子。你这是昨天晚上又熬夜玩游戏了吧？ 我是熬夜赶图。 那就是白天偷偷玩游戏了呗。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月扣多少钱了？ 好姐姐，我错了，再扣下去我房贷都交不上了。你看，刚接到市场部同事的红色查单。 市场部谁的？ 小曾的。 他不是在相亲吗？ 您说的那都是3个月前的陈年旧事儿了。 才交往2个月就要结婚了，这次姐姐占定了，恭喜恭喜呀！ 已经领证了，就差请你们喝喜酒了。 小曾姐，你才27岁，干嘛那么着急结婚啊？ 我不急， 他急。 顾琪啊， 我的天啊！你们这办事效率，年轻就是身体好。 你都要当妈了，太快了。 过几个月啊，肚子大了，穿婚纱不好看，还要去医院给宝宝建档、办准生证。现在啊，无论是去医院生孩子，还是将来孩子上幼儿园，都得提前准备。这有了孩子以后，就像有了战场。 错了，人一生下来就在战场上不停的转场而已。你速战速决，而我还在掉金龟的战场上打游击战呢。 我已经过了晚婚年龄3年了。女人一到25岁，时间就会越过越快。 如果要再没有点危机感的话，一眨眼就快到30岁了。 30岁怎么了啊？那下个月过完30岁生日，我就咽气了。 30岁是不会咽气的，但是30岁在婚恋市场上来说，就竞争不过像青青这样刚毕业的小姑娘了。 谁要竞争男人？想得美，手机好玩，电影也好看，每年再出国旅行一个月，既开心又潇洒。我要是遇不到像塞巴斯蒂安那样的男人，我才不结婚呢。 啊？你喜欢外国人啊？ 是漫画《黑执事》里的人物，你们都没看过啊？ 塞巴斯蒂安桑，多年色西。 你刚大学毕业，趁年轻就赶紧做做梦吧。如果到了30岁，你还追星迷恋2次元，满脑子里都是那些不切实际的粉红色偶像剧，那就等着孤老终身吧。 是啊，能谈恋爱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浪费时间执着于漫画美少男。要是像贺主管一样，都32岁了，还一次恋爱都没谈过，那就太惨了。不会吧？那也太可怜了吧！ 你积点德吧，平时贺主管对你们多好。 不就说说嘛，其实我还是很爱我们的贺主管的。毕竟我们公司女生里面，就他比我年纪大。 讨厌。 咖啡都要这么久，冲咖啡豆去了吧？ 怎么几分钟看不到我，皮痒了？ 还真不是，您那座机一直响， 超的我头都画不下去了。便秘怪地球没眼力，帮我接下电话手绘段吗？ 手倒是不会断，我就是怕说错话得罪了客户，断了从大小姐的财路嘛。那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啊？ 不客气。 喂，王小倩。喂，你好，奇妙装饰找哪位？ 哦，苏丽学姐啊，方便你说，你今天千万不要来我们公司送样片，派个实习生过来承受怒火就好。霸王龙今天心情非常的差，估计会升级为喷火霸王。 霸王龙出轨了， 就他这个脾气，怎么可能有老婆？ 本来你们公司临时换样片，触及到霸王龙的原则，他已经决定跟你们公司解约。不巧昨天晚上他们家的狗又走丢，所以今天是灾难日，他会非常难搞。 苏丽姐好。早什么早？不早。这个时间我的狗应该在家里吃罐头。按照你的意思，以丢狗的公园为圆心，周围两公里为半径，所有的报刊、亭和公交车站牌都贴了寻狗启事。结论就是还没有消息。 是， 很好。我希望我今天没有工作。 奇妙装饰的广告是您亲自负责的，今天下午2点前会把替换的样片送过来。 今天杂志下印，我怎么可能答应他们今天还换图？ 这是他们第二次干这种一拍脑门的事情，同时他们不用送图来了。还有，马上跟他们解约。 您昨天已经答应换图了，还决定做完这期再解约。 是我答应的，我不记得了。 叶总。 谁带着宠物来上班啊？这要是贺主管看到了，肯定得罚你们。是不是你带的？呀， 贺主管，我最怕麻烦了，这小狗可不是我的，谁带的罚谁啊？ 带宠物到办公室罚200，已经罚过了。 啊， 谁带的呀？ 我。贺主管，我有事儿求你。 你说，我今天约了摄影师去工地拍样片，然后再拿到广告公司去换。可是刚刚有个客户临时约我，我手下的实习生都被我派出去了，我又实在抽不开身，能不能借我一个实习生跑跑腿啊？ 可是行政部没有实习生，其他部门的实习生的调届也要李总同意才可以。 李总上次开会的时候不是说过吗？只要他不在的时候，除了业务上的事，贺主管都可以代行他的职权。 话是这么说，但是你看看大家，都很忙，都有自己的工作。 繁星姐，我也实在没有办法了。你可是我们全体员工眼中无所不能的贺主管， 救救我吧，贺主管。 要不把袁颂借我？实习设计师怎能抽出时间啊？ 袁颂呢？ 贺副教授，向日葵的花语是沉默的爱，是不是沉默的爱，都像你一样不走心。袁宋同学，不是我每一个前女友都像你一样修过我的美术鉴赏课的。浪漫就好。 行，我对老师的恋爱观保留意见。 今天怎么来学校了？ 刚跟教授讨论完论文一改，路过你办公室就打个招呼。 怎么不周末约教授讨论啊？贺繁星这么好请假吗？ 没有啊，所以我没请假。哦，那你惨了。贺繁星一定记住你了，他答应我要好好照顾你，帮你拿到实习证明，所以一定会对你严格要求的。哇， 你们哪里像龙凤胎？歌星差异这么大，早知道姐这么严厉，盯着我像盯幼儿园小朋友一样，我就不来奇妙装饰实习了。有吗？ 我怎么觉得你实习的挺开心的？嗯，他要能每天对我笑一笑的话，我会更开心。领导天天对你笑，想什么呢？当初可是你求着我让我给你介绍实习公司的啊。不过贺繁星今天心情好，没准骂你两句也就算了。来，实话跟你说吧。 今天是贺繁星咸鱼翻身的初恋日，10年前他跟大学时期的好友约定，如果两个人10年后还没有结婚的话，就在一起。他是哪个年代穿越过来的人？还真行。这要换成别人，我真的不信。可是贺繁星是外星人，那个李浩淼是个怪咖，两个人天生一对儿，绝对能干出这种事。而且李浩淼毕了业以后就去南极研究企鹅了。嗯，他们基地。 美女人，他们这是真爱，还是互留备胎？这就像是现在女明星冷冻卵子一样，他们这算是冷冻初恋吧？对，冷冻初恋。真无聊。你继续画吧，我去社团打个招呼，就去工地了。 好。 走了。 周末来我家吃饭吧，吃完饭陪我打会球。 好，周末见。 一二三二二三一二三二二三一二三二二三。女生左脚后退，跟上节奏，再做一遍。 1 2 3 1 2 3。好，从头再来一遍。学姐，你是不是只会跳1 2 3呀？ 这才学了几天就开始着急了。达芬奇画鸭蛋的故事没听说过吗？ 没有，我们只听说过画鸡蛋。小的是鸡蛋，大的是鸭蛋。 学姐，鸡蛋鸭蛋都不重要。 不是说咱交谊舞社团有帅哥吗？我反正不想要这样的舞伴。我也不想。今天你们运气好，我的舞伴来了，那就给大家跳一曲，省得你们总是怀疑我这个学姐的实力。三开，音乐。 昨天跟我说今天要去趟学校，然后直接去工地。他是你带的实习生，你要对他负责。不请假不打卡，他就算不要实习生的奖金了。何主管，你要不把袁宋那个放荡不羁的少年给别人带了，我不想再被扣钱了。 你是建议我开除他？ 没有没有没有，袁宋能力还是很强的，可以独立做设计，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 就是疯一样的少年，臣妾抓不住啊！是啊，实习设计师做的设计图，把金牌设计师本人做的设计图给 PK 掉，换了我，我早就辞职回家种地瓜去了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袁松的问题我会解决的。这样吧，松下，我下午正好有事请了假，出去一下，我顺便帮你跑一趟吧。这样不好吧？ 你喝酒馆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上个月，你迟到八次旷工两次，今天你没请假也没来上班，也只能算旷工。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，一个月迟到超过五次，我就要找你谈话。 你的谁呀？这么啰嗦。 是我老板，也是我们公司的行政主管。何副教授的姐姐。平时丢很少，但是一到工作，你就凶得要死，一板一眼，特别较真。 你很怕他们？ 顺利的进入试用期，这个月我一直都等。喂，在听吗？在听的贺主管，我现在就去工地。不行，你现在马上给我先回公司打卡。 今天从校约了摄影师十一点半要去样板房拍照，我作为助理设计师当然要协助布景，先挂了。喂， 要不是我答应了贺灿阳照顾你，我才不管你呢。从校约了摄影师，那不是一个地方吗？ 当初我们公司答应一样板金的价格给您装修，合同里面注明了，三个月之内不可以随便添加装饰，还要配合我们代顾客来看房，还要拍摄广告宣传片的。这是我的房子，我挂彩带贴喜字还犯法了。再说了，按我们老家的风俗，撕掉喜字是不吉利的。你们拍好照片P掉不就行了？是，但是我拍完了照片，马上就要送到广告公司去，而且现在这个样子也没办法修啊。 要不我给您撕下来，待会儿再给您复原。那我不管，反正今天谁跟我洗字，我跟谁没完。赵小姐，赵小姐，听我说，赵小姐，她是实习生，我是她的上司，是我没管好她，我跟您道歉，对不起。不用在这儿假惺惺了，这就是你们对客户的态度吗？ 真是太过分了！我现在就去找你们老板投诉你们，你们等我等着。哎，你是不是心里在骂我？ 司的好。啊？我腰扭到了。哦。啊！ 说又没人拿尺子量，你有必要那么标准的90度鞠躬？要不是看你长得帅，我就打死你！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。老祖宗说的，道歉呢，一定要有诚意的。 老古板。 嗯。 你说什么？ 我说你今天特别漂亮。我是按摩小弟吗？ 混小子，要不是看你长得帅，我 宝宝，你爸从哪找的破装修公司啊？那个坏女人明显就是在针对我。 烂吗？我不觉得烂，人家这家装修公司很贵，你不生气啊？ 就是他，私我几次，还有他是帮凶。 是吗？我觉得人家不凶，你看长得多面善，还特别像我以前的一个朋友。 这未婚妻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宁愿见到的是一个180斤的发福大叔。任何缘分的开始都伴随着迷之物品的掉落。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。何凡星，是不是 知道你啊，入学半年了，你从来没逃过课，也没参加过班里面人聚会，对吧？ 不得了啊！我就经常逃课，班里边聚会呢，基本上也拉不下我。喜欢狗，我最喜欢动物是企鹅。我的志向呢，就是以后去南极做一个探险家。啊，你应该不知道我，我叫李浩淼，我觉得你人挺酷的，交个朋友。 可以确定的是，那时候我不喜欢李浩淼，也不想跟他做朋友。 哎呀，哎呀呀，我的砖头怎么掉了？小弟啊，我帮你啊，来，帮你，没关系的，何凡星，我帮帮你啊。 因为李浩淼就是个神经病。 何凡星，哎，我给你买了漫画。你最喜欢看的那个《犬夜叉》，咱俩找个地方一块看看。 但是好女怕郎缠，友情上也是一样的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李浩淼的存在替代了贺灿阳的位置。我们是兄弟，是玩伴。他也是我大学时唯一的男性朋友，是一段我非常珍贵的青春记忆，也让我猝不及防的心动了。 何凡星，我们一起出去南极了。 同学，我们在上课，请出去。 何凡星，我舍不得你，你答应我，要是到了35岁。咱俩都还没结婚，咱俩就在一起好不好？好不好？ 在那段记忆的最后，我被漫画里的女主角灵魂附体。我说好。 你俩出去。 何凡星，这件事你答应我了，你别忘了，你答应我了，这件事你别。 因为这10年来，我并没有遇到让我心动的人。谈一场期待已久的初恋，所以这个约定我一直没忘。我也天真的以为他会一直有效。 何凡星， 跟你说话呢，你在听吗？ 你刚刚说什么？ 我说我的未婚妻不懂事儿，但是我就喜欢她这种刁蛮性格。 口味真重。 你说咱俩是不是有缘啊？约好下午4点半见面，但是没想到现在没到中午，碰上了。 真是孽缘。 这么多年你肯定是把我忘了，亏着我还在南极的时候不停地给你寄照片呢。不过这么多年你还是没变，冷着脸也这么漂亮。 什么时候回来的？ 差不多一周。哎，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刚一回来就问了班长去要了你的电话，够意思吧？ 你不是之前跟我说你们南极基地那边没有女员工吗？ 嗨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团队呢和旅游公司合作，我是地陪，他过来旅游了。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他对我越是凶巴巴的，我就喜欢，我就看着顺眼。 受虐体质。 哎，别说我了，你呢？你怎么样？ 我很好啊。 好你个鬼！那班长都跟我说了，他说，在班里边没结婚的就你和我，但是现在没结婚的只剩你了。 丑话说在前头啊，虽然我家李浩淼跟你主管是大学同学，但这跟你没关系，我还是会投诉你的。 你还挺有原则。你老公叫什么？ 李浩淼，在南极待了10年，是研究生态系统的专家。 这要是换成别人，我真的不信。可贺繁星是个外星人，那个李浩淼是个怪咖，两个人天生一对，绝对能干出这种事。 你确定有人看到是在宁夏路被一个年轻女人抱走的？ 是，那个车站已经贴上寻狗启事了。 那个人如果想把狗送回来，看到站牌上贴的寻狗启事，就应该打电话了。没打电话，表示他不想送回来。就帮我刻个章，要大一点的，就刻“重金酬谢”。 好。 几点了？ 1点半。 如果2点半之前新图还没送来，就通知杂志社不用等了，直接用现在的内容开印吧。 好的，我通知奇妙装饰的负责人。 我接个电话，你忙二位先看。 喂，什么？还没送到？ 可能是因为路上堵车吧，你等一下，我打电话再催一催。 我们救助的那些海豹宝宝、企鹅宝宝都特别特别的可爱，一点都不怕人。我给你寄的照片你看了吧？我话是不是稍微多了点？ 你刚刚说了手和杯子冻在一起了，还说了帝企鹅，还有海豹宝宝。所以你今天叫我来，就是说这些事情的吗？ 当然不是，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。丹丹，猜猜这是什么？我结婚的喜帖。亲手给你送过来，怎么样？够不够意思？ 这么久没见，没想到再见的时候是收到你的喜帖啊！恭喜你！ 所以贺繁星，你也要加油啊，找一个合适的人。把自己定下来，别仗着自己好看就这么挑剔，啊！ 合适的人啊，我身边的人都这么说，没想到也会从你的嘴里面说出来。我记得以前，你的嘴里面总是说梦想、远方、星辰大海。你可是最不喜欢“合适”这两个字的人了。 青春无限好啊，可是三十而立了，人嘛还是要现实一点。你还记得当时大学在公开课教室跟你说过一句话吗？我说如果到了35岁咱俩都没结婚，咱就在一起。这样的话也就在那个年纪的时候才能当真啊。 是啊，当真了，而且一直当真。没有遇到喜欢的也没关系，我还有35岁之约，那么美好浪漫，我一定可以拥有比想象中更美好的初恋。这么期待着的我，就像个被忘在路边的傻瓜一样。 哎，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啊，不是要结婚了吗？我的女朋友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伴娘，你看看你时间是不是 OK？ 要是行的话，你来帮个忙呗。你还考虑什么呀？就咱俩这关系，大不了到时候我给你来个大红包，行不行？一句话。 当然可以了，你可是我大学里面最好的朋友了。 你看看。 看在你主管当我伴娘的份儿上，我就原谅你了。我的新婚大喜就当积德行善了。 怎么在这儿？跟我一块来的，没什么事了，你回工地吧。 嗯，真没事。 奇怪，我能有什么事啊？回去吧。去现代城。 进。 叶总，这是航空公司新一年的广告企划案，您看一下。 挺好的，新机型，载荷量大。卖飞机得给我们多少钱？你这么卖力啊！航空公司是卖飞机的吗？ 哎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正在拍照，可以稍等一下吗？ 三十二岁的女人还想要谈一场纯粹的恋爱，拒绝合适，这有错吗？ 好了，谢谢，可以走了。 就聊到天亮的那种恋爱，心里像揣了一只兔子那样扑通扑通跳个不停的那种恋爱，感觉他在人群中闪闪发光的那种恋爱，就像17岁那样谈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，他一定会到来的，一定会。 的狗吧，好乖呀、啊，好可爱呀、啊，跟我们王源家的嘟嘟长得好像。阿姨，你们家泰迪叫什么名字？ 不知道啊，不认识的。 阿姨， 叫姐姐。哦。 上高中的才叫姐姐，这都上班了还不叫阿姨吗？我姐也是这样，30多岁了还没鹿晗呢。你姐都30多了，这么老啊？ 对呀、啊， 为老不尊，天天欺负我。 Before I fall in time.